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占有，而是追求的过程。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，难过的时候你就开始听懂歌词了。幸福的关键不在于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而在找到一个人，然后和他一起努力建立一种完美关系的时候。 相违背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波浪追逐波浪，海呀一对一对，姑娘人人有伙伴，谁和我笑心儿已等碎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等待等待再等待，我心儿已等碎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。到黎明，渐渐的身影，我没有别的伙伴，只等你来临。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，心儿已等醉，我和你

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能够游走于异性之间游刃有余是一件本事，享受着爱和恨都由自己操纵的权利。现在我们会明白，那些快感都是短暂的，随后而来的是更大的空虚。全心全意的付出和爱，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持久的幸福。付出本身就是幸福的过程，这个道理需要时间才能够真正的体会。所以每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，应该懂得珍惜，足够的真诚，敢爱敢恨。 你说好冷的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love me love me，甩掉那些lonely lonely。